你在躲避什么？在挽留什么？哦，你想取悦谁呢？哦，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。将你善待，所以你厌恶危险。彻底的放开你的手，敢不敢将你无法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泥土中，海阔天空，就让我来松懈你的痛，我都拿走，让我再次两手空空。这又奄奄一息过，那个真正的我，他才能够大声。And just let time go on, you'll never understand. There's no fear in my heart.曾经追问，然后沉默，渐渐习惯谎言。Being it's a little， 眼泪没有草原。忘了你是吗？你卑微的人生，从不曾犯错的无聊的人生，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？敢不敢将你无法坠落？空空，这又奄奄。